下是广告时间。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最近啊，咱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 对，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呢，一直是立志于给咱们北京的听众啊，带来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用的，但同时呢，又给大家带来性价比高的商品。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美食啊。美食一直是贯穿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对， 中华大地的美食呢，有着千种万种，我们对于美食的这个热爱啊，也有着千言万语。那么说到美食呢，您脑海中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有的人想到的是家乡的代表菜啊，来北京闯荡的这些人们可能怀有着对家乡的这种怀念，有的人想到的呢是自己妈妈做的菜，家庭的菜一定是可口的。也有人想到的是特别饥饿的时候吃到的那道菜，就是我们越是渴求，对于这道菜的这个记忆越深。那么说起美食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这种偏爱，但是有这么一道菜，大多数的人对于它的喜爱那是显而易见、溢于言表的，而且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大家都有做这道菜的这么一个手艺，那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主角——红烧肉。 没错啊，一道硬菜。 对， 如果说我们说到肉菜，加上中国的菜啊，刚才说过可能有地域性的啊，比如说呢，到了东北就锅包肉了， 锅包肉、 啊； 到了你的家乡， 炖羊肉 啊，炖羊肉 啊。 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到一个普世性的，走南闯北应该都吃过这道红烧肉啊。 对， 红烧肉首先食材非常简单，就一样肉啊，剩下就是料啊，但是味道却非常的有层次感啊，比如说肉皮儿是非常筋道的，脂肪的那个柔软细嫩啊， 又是不同的这个口感、 是的。然后瘦肉刺激牙齿的那种嚼劲、那种爽快感，大快朵颐、说的就是那种嚼的感觉。 这是三种不同的口感，还有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啊，红烧肉这个料的香气啊，再加上肉本来炖出来这个香味儿，肉香味儿加上料香味儿啊，红烧肉它里面的用料是非常讲究的、用了非常复合的料，所以说带来了非常复合的口味。 这是等于说它是简单和复杂的融合。简单在它就是只有肉的呈现， 对， 复杂在它的口感和它的味道上。红烧肉就是我们中华大地上人对于这个硬菜、对于肉菜的一种梦想的实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红烧肉。这款红烧肉呢，是我们在市场上啊搜罗了好多的各种各样的红烧肉给大家挑出来的，它的名字叫做老北京味儿的红烧肉。这么一个组合。什么叫老北京味儿呢？其实啊，北京人爱吃这个卤味儿啊，卤菜卤味儿。另外一个呢，爱吃这个咸口，但同时这咸口里边还带有一点点甜。这一般就是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北京味儿的红烧肉的这么一个感觉。首先咱们呢，这个红烧肉是一个盒，就是里边有一个密封包装的这么一个形式。您打开这个盒，第一个感觉瞬间就是非常非常的香。一种是肉香，这种肉香呢和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的这个肉香一样。那么另外呢，就是真正的老北京味儿，是带着一点点甜，带着一点点咸，同时那种酱味儿啊、肉味儿啊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平衡，这个才是好的红烧肉。然后再看这老北京红烧肉的这个外形，颜色啊是红扑扑亮晶晶的，有一种这个深褐发亮的这种感觉。咱北京还是拿这个酱啊，炒糖色，用来挂色，所以说呢，颜色偏重偏酱也是自然挂色。家里边您怎么做的这个红烧肉，它就给怎么给您做的，所以颜色都是一样的。加起一块，您看在灯光下啊，皮脂在我的筷子之间微微抖动，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熬的是足够的火候，把那个肥油啊里边那些油都给炼出去了。所以说呢，它那颤颤巍巍的，您吃那个上面那层五花的脂肪的时候，感觉上跟吃豆腐似的，一用力是用嘴一抿，这个肥肉的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软糯，而且呢您吃多了以后还不腻，这个就是好的红烧肉的一个感觉。另外呢，这个皮我是特别爱吃，为什么呢？因为这皮啊特别特别香啊，还有一点呢，您能吃到那个有这种胶质的感觉，软糯厚实，就是形容这个老北京红烧肉的，这个口感，您再吃这个里边这瘦肉啊，一点都不柴，而且特别的劲味。完了，您这个红烧肉如果做不好，瘦肉一定特别发紧，特别发柴，那就不好了。咱们今天这老北京红烧肉，可以说从皮，从脂肪，再到这瘦肉，每一样的口感都非常非常棒。另外还有就是从颜色上，从味道上，从香气上，都满足了咱们北京人对于红烧肉的向往。 是的，当然了，我们说这是红烧肉这个味道好，光说味道这是怎么说呢，结果，关键是过程也得好，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不仅要结果好，过程也得好， 肯定是， 所以说呢，这红烧肉今天给大家推荐，为什么说好呢？首先我们从源头上来说，一道菜选料， 选料 对吧？原料就有讲究，红烧肉这个肉啊，采用的土猪肉，这肉质非常紧实有嚼劲儿的，跟这个白条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而且呢，选择的部位得有讲究，吃红烧肉啊，正经的还得是五花， 那肯定是， 对，因为五花有很多种模式哈，五花不能太柴或者太肥，柴了香味就降下去了，太肥了啊，再怎么炼呢还是腻， 这个是选择原料，第一是猪的原料有讲究，第二是选择的部位有讲究， 对啊，第二呢还就是工艺有讲究，我们都说我们北京，如果说你说吃一个，传统的这个吃食，这肯定是要有老字号或者老师傅来把关的，那老师傅的运用是传承了百年的秘制传统配方，加入多种天然的香辛料，所以今天您买回家发现啊，这种味道的红烧肉太熟悉了，咱们做红烧肉幸福的时刻吃它的时候，第二幸福的时刻就是什么呢，刚把这个香味开始熬出来炖出来的时候， 炖出来的时候， 对，比如说中午大概12点半吃饭，那比如说小时候妈妈做饭哈，中午12点半吃饭，今天做红烧肉，哇，从11点多开始啊， 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对啊，以前咱们说老四合院那街坊邻居都知道，这家做炖肉了 对，确实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烧肉啊，您看刚才咱们说了原料的猪有讲究，包括它的选料，这个选的五花的部位有讲究，还有它的工艺有讲究。其实这个工艺啊，源自于啊老师傅对于这些普通的材料的运用。今天您看咱们这个老北京味儿的这个五花肉啊，也就是这个炖肉红烧肉啊，它这个原料呢就非常非常简单，都给您标注出来的，全是咱们自己家用的。比如说有什么呢？有猪肉、水、酿造酱油、白糖、盐、油、香辛料。香辛料就是什么呢？那个花椒、桂皮、八角，就那些叫天然的香辛料。然后呢，加了点味精就完了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自己在家里边怎么做它就是怎么做，但是人家讲究的是这个火候，讲究的是这个味道的调制，可能比不上您这个自己家里边老做的那个味道，您吃的顺口，但是这个味道一定不比您家里边做的味道差，而且还给您省事儿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老北京味儿的红烧肉，它的一个非常可心儿的这么一点。第一，吃起来跟咱们家的质量差不多；第二，就是给您省事儿了，都给您做好了，您回家一热就行了。那么今天请小云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北京味儿的红烧肉的组合。 是的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主品呢是老北京味儿红烧肉啊，8盒，每盒呢都是300克的， 也就是量6两。 对啊，每盒6两，这8盒，那8盒已经是300克，2400克， 2400克， 对， 2400克。但是另外我们今天呢，因为您看我们之前卖红烧肉没有卖这种成盒的，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我们今天的老北京味儿的红烧肉还有赠品， 凑个整吧，凑个整的话，那你看1盒6两嘛， 一盒6两， 凑个6斤， 6斤 啊，10盒吧， 一共是10盒，6斤 还是正经的好的五花肉，还都给您做成了正经的老北京味的这个红烧肉。那么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是多少钱呢？ 给您带来的这个整个组合的一共六斤的好的老北京味的五花红烧肉啊，总共的市场价要达到329， 、 因为市面上您是可以找到这个产品的啊，您到这个超市去看，就是32块钱左右 啊，32块钱左右一盒。那么今天我们这十盒是多少钱？ 原价是320多啊，今天呢给您199，十盒 带走199块钱带走整整十盒的老北京味的红烧肉，每盒是6两的这么一个，总共是6斤的红烧肉都给您做好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这个时候就要开动咱们这个老听众啊，包括您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的这个小脑瓜了，您仔细算算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非常值的。比如说啊，价格您看啊，合30多块钱一斤，为什么这么说呢？总共是199，咱们就算200块钱，一共是6斤，等于说呢合每盒啊是33块钱，每斤是33块钱左右的这个红烧肉，而且呢全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还都给您做好了，还都给您装盒了。您想想这个33块钱一斤的这个猪肉啊，便宜不便宜啊？合适不合适？真是做到了质量是非常好的这个红烧肉的这么一个品质，同时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低的，真的是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走量，另外一个就是实惠到家，让您吃到正经的好的五花肉。您买回去尝一尝，味道真的是就和咱们自己家里边做的那个五花肉一样，它还真的不像咱们平常比如说去超市里边买的那些半成品啊，或者说那种塑料袋的那种东西啊，还真是不太一样啊。它的名字能叫做老北京味儿的红烧肉啊，它的这个品质也做到了能够令人去信服，对得起这个老北京这仨字的这个名字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老北京味的红烧肉的组合还是非常值得您去选购的。 没错啊，主品加赠品刚才也跟您说了，一共给您带来10盒啊，每盒都是300克的足量，就是6两，六两十盒呢，就是一共6斤的还是净的好的啊红烧肉啊，这非常干净非常好的五花肉啊，给您做成老北京味的红烧肉。这美味组呢，10盒平时市面售价是300多块钱，今天呢给您199就可以带走，20块钱一盒，就特别的实惠。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味的红烧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刚才我们说了啊，红烧肉讲究的其实呢，就是第一原料上有讲究啊，咱们用的是正经的土猪， 对。 第二呢，选择的部位有讲究，您得用好的五花肉。还有就是老师傅给您调这个味儿，他就调这个味儿呢，基本上就是依靠什么火候、酱油、白糖、盐、油，其实就这些， 对， 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些配料，能够把这些这个不太复杂的原料做成好吃的这个味道，这才显手艺呢。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价格还是很实惠的啊，一共是6斤，只需要199块钱啊。那么说完了这些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些这个平常像我这样不会做饭的，或者说像小云这样不怎么下厨的。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做饭的，但是主要是忙， 主要是忙。 红烧肉，我就说想说的是什么呢？甭说就是平时不做饭的了，咱们平时有时候也做饭的朋友哈，红烧肉我做了也有快10次了， 啊，这个品控 那不算多 啊，品控我是一直把握不好啊，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其实就包括啊，就是除非是真的是老师傅，我就记得什么呢，我奶奶做的红烧肉 啊， 永远都是一个味儿 啊， 但是就是我爸我妈那一辈儿 啊， 他们的红烧肉也不一定次次都一个味儿， 肯定是， 对，咱们自家做饭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把握。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做红烧肉啊，你别看就是准备这食材，也就是买点五花肉， 嗯， 给剁了。完了以后呢，准备的这个原料也不太多啊，包括咱们刚才说那香辛料，什么桂皮八角啊、香叶啊这些什么的，咱们自己家里边都有。 嗯， 但是做这个红烧肉，确实我是看着我们家自己炖肉啊， 费事， 还是挺费事的，而且时间还是挺长的。尤其是现在好多的像我父母这辈的，或者说可能更往上一辈的，这个身体呢也都，咱们说实话也都不那么好了。这时候呢再在厨房里边忙活一段时间，确实作为小辈的咱们心里边看着不太忍心，但是呢又馋那口。这个时候选择点这个老北京红烧肉，等于给大家做好了，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因为什么呢，它开袋完了以后直接送进微波炉里边一热就行了，味儿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忘提了，就是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老北京味儿的红烧肉，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配料特别的简单干净，所以它有一什么呢，有一个 PICC 的承保食品安全，也就意味着您吃的每一袋的每一盒的这个红烧肉都有保险给您保着呢。这也侧面说明了这款红烧肉的这个品质是特别让人放心的，所以说您可以大可以放心啊， PICC 的承保它的食品安全啊，这一点是做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北京味的这个红烧肉啊，吃起来特别好吃，而且呢做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方便。 对，是的啊，您不用去从买菜啊到处理，最后到还得时时刻刻小心盯着火候啊，这都不用了啊，因为这个品控是有保障的啊，颜色红润啊，焦油红亮啊，这个炒糖色那个感觉做得特别的好。这个肉的肥肉部分就像豆腐一样，然后呢整个的形也特别正的，我们最喜欢的红烧肉肯定是那种板正的 四方的那个方块的那种， 是这样的一个造型，那您一闻也知道肉香扑鼻呀，没有这腥味儿，吃起来呢也不腻，属于弹嫩爽滑的肥肉啊，再加上酥软入味的瘦肉，这多重的口感组合，甚至是肉汁会爆到喉咙里， 这种醇香的味道就是形容咱们这个老北京味的红烧肉的这么一个表达，非常准确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烧肉啊，您怎么吃其实都行啊，因为它量呢还挺大的，您想六两的肉呢，里边呢是没有什么汁儿的，就是纯的红烧肉。比如说您想弄点这个米饭，我个人觉得啊，这吃这个炖肉还是得吃米饭呀，大饼啊，这些主食 是 啊。还有呢就是您做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打开里边这一盒啊，它给您准备一盒，然后呢里边有一个锡箔的这个包装，打开以后倒出来一热啊，一热直接上桌，也就是五六分钟的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您吃那味儿吧，又是咱们北京人比较喜欢那种卤菜的那个咸口，但是稍微带一点点甜，为的就是勾您这个食欲。而且它的外形特别特别的规整，也就说明它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北京味的红烧肉， 没错， 这么一个美味的组合。 是的，老北京味的红烧肉啊，竟是好的五花肉，总共呢给您带来什么六斤啊，就是十盒，每盒六两的足量啊。这平时呢市面上这32块钱一盒，320多吧，这十盒320多，我跟您说平时就是怎么说呢，这您去买点好的这个肉哈，您买个六斤也小200块钱了，这肯定是有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的就是199元，做好的啊老北京味红烧肉美味组，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红烧肉才是真正的咱老北京的好味的红烧肉。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 放心购。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全球购商城，每天都有惊喜产品，薅羊毛价格。今日推荐水中贵族百岁山矿泉水，每瓶348毫升，整箱24瓶，无污染水源，真正天然矿泉水，全新日期为您奉上，市场价45.9元，北广全球购商城薅羊毛价35.9元，1.4元一瓶。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点击下方进入商城，或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全球购，进入商城即可购买。 水中贵族百岁山。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